接下来再请朋友们欣赏张派名剧《祭塔》的选段。

响掌声，大唱这都是清朝的忠臣良将，哪一个忠良英雄下场

在地不肯一样勇敢不单纯朝阳门好走大还有苦 请听周信芳演唱的《扫松》。 哦，你看，空山绝壁，北风萧瑟，好凄凉人。 当是什么？原来是韩雀在那里喧叫。当初才得见定金的时间是了喧叫，至今又在那里叫？呵呵，了了了，也有听得喊被偷儿偷去了什么？偷儿啊偷儿，为什么单偷到蔡家的什么？是令人可恨，我很偷儿啊。 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《打金砖》。 从军，为王的传口诏细听，臣民今早朝我娘娘去走，要花人把腰杆问罪，边行不等今也曾把大面子害人，要不翻盘看不斩，要在临门掩过了命，想不忘走南阳东逃，家在汾水，西门不念你老伯母悬梁，如今不念你小三年，该三年小三年，该三里小三里，该三十小三十，该三可小三可，该三分三年三年，三里三十三可三分，永不带孝保定了乾坤，不念了你曹操关亲民大阵，不念你是与我开国老臣是蔡天亲弟们将之一顿，华人家就不听谗言，岂敢你开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明君要皇儿兄要自狂，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有流泪，放大胆一步一步随定，不啊人，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哭秦亭》。